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明天即将离开中国。其实这些年他也与人携手，多次离开又多次回来，但是只有这次他是一个人走的。何时回来他也不知道。那么那个曾经陪伴他浪迹天涯的伴侣呢？又去了哪儿呢？ 哎，听说在你们这儿讲个自己的故事还能免费喝酒，我就来了。在国内的最后一晚，就这样跟陌生人聊聊天，喝点酒，也挺好的。 明天就要出国了，难道你打算移民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出国倒是真的。我呀，喜欢旅游，一般也就是工作个半年，然后再出国玩上半年。有机会呢，在沿途找个学校学习一下当地的语言文化，认识些新朋友，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生活真让人羡慕。那今天你是要跟我聊聊在国外的见闻吗？ 国外的见闻那一晚上也聊不完呢。其实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聊聊让我开始这种生活的人，他也是我最爱的人。 好啊，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吧。 很美吗？过程确实挺美的，结局嘛，你看，要不我还是从头说吧。 来，你的柠檬水。 谢谢。 慢慢说，我洗耳恭听。 我其实是个护士，10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我认识了季宋。 季宋他就是你的？ 啊，对，就是他。他是军校毕业的，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个风云人物。毕业之后呢，他倒是没当兵，而是回家帮家里做生意了。 听上去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 他们家两代经商，还入股了一个游乐场。所以说季宋毕业之后呢，就是听从了家里的意思吧，成了游乐场的一个管理人员。 哦，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呢？是因为去医院看病？ 那倒不是，其实我跟他，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那一年呢，就是他们家入股的那个游乐场要在我们那个城市吧开一个连锁的项目吧，所以他是出差就到了我家乡。我们俩认识的方式呢，现在想起来特别有意思。他是过来谈项目嘛，所以说自然有一些饭局什么的。他其实挺不适应那种饭局的环境吧，就到外面 散散心散散步。碰巧那天我呢也在那个饭店里面，我们家里搞聚会，好多人都喝高了，还有一些孩子叽叽喳喳，反正特别乱嘛。我也有点受不了那种吵吵闹闹的气氛，我也是偷偷跑出来透透气。于是我和季颂，我们俩就在一盏路灯下面，我们就遇见了。 于是你们俩就聊起来了。 是啊，你想啊，两个百无聊赖的人就聊天解闷儿呗。我们俩聊着聊着呢，就发现其实我们彼此特别合得来。我们都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我们心里其实都特别渴望能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俩特别快就在一起了。而且啊，一牙一咬，心一横，我们就决定，我们每年都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到外面去走走，去看看。 真浪漫呀！可是工作和费用问题怎么解决呢？ 其实这个我们挺仔细的筹划过的。首先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家里条件都还算过得去的那种吧，他们家就不用说了。而且他其实没辞职，只是每年呢可能剩下的时间就是多加班一些，这样呢我们就能攒出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来。而且我虽然说我辞职了吧，但是我们家的经济水平算是中等偏上吧，所以呢你看我也有一技之长，回来找一些临时的这种护理工作也不算难吧。所以我们就想趁着我们都年轻，父母也还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赶紧出去走走。我们也没想在外面游荡一辈子。 那你们家里人看起来也很支持你们了？ 我们家没问题，倒是他们家。 哦， 其实我一直认为他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后来才发现可能很多事儿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吧。不过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挺顺利的就出去了，而且这一走呢我们就走了好多地方。我们去新西兰奥克兰的山洞，我们看过萤火虫在那儿，也见过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那里有个仙人烟囱。我们还到过冰岛，我们去看极光。哎，有时候呢也会在一些个学校做临时学生。哎，其实我也不是那种能踏踏实实的在学校里学习的人，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季颂帮我整理笔记，帮我复习功课。 说真的，你这个男朋友真的很难得，能攒出那么多假来，估计上班时都要不眠不休了吧。 其实想想是啊，他确实挺辛苦的，所以我的内心呢还是很感激的。他可以为了我玩命的工作，然后再陪我就这么去疯。但是在一次我们俩短期留学的时候吧，还是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特别生气的事儿。 怎么了？ 那天正好我们都没课，我跟几个同学呢我们就去逛街，结果就在街边的一个餐厅看见季颂和一个我们都不认识一个年轻女孩在单独吃饭。 不是同学？ 要是同学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女孩叫程瑜啊，可以算是季颂的青梅竹马吧。 哦， 也是个大户人家出身，长发飘飘，气质挺出众的，可以说是典型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吗，温室条件下长大生在春风里的那种大小姐。她那次正好也是出来玩，就是和季颂见了一面，季颂为了防止我多想就没告诉我这件事儿，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我给撞见了。 你当时一定很不好受吧？ 是，后来也有同学劝我，人家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哈，初来乍到的，人生地不熟的，季颂出来陪陪人家当然也是应该的，说得过去对吧？ 也有道理。 可是你说你要是真的对人家没有想法，你用得着这么遮遮掩掩的吗？而且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换谁不心动啊。所以我就跟季颂打起了冷战，我直接搬到同学宿舍去了，我就让她找不到我。 后来呢？ 后来我听说他发高烧了，我就回去看他，结果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我彻底打败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吵架以后我在宿舍楼底下等你一夜，你一次都没有探头看过。 哈哈， 那种语气，哎，我心里那个自责呀，我就差给他磕头谢罪了。于是我们就这么和好了。然后等语言课上完呢，寄送假期也快用光了，我们就准备回国。只不过当时我真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 那次回国以后，季宋觉得是时候带我去见他的父母了，因为我们决定结婚嘛，所以我去了一次他家。然而我真是没想到， 他父母反对你们的婚事。 嗯，我们那次在他家住了小半个月，虽然之前我其实真的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知道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但是还是没想到现实比我想象的还要不顺。就在去他家的第二天，我就把季宋他妈惹得不高兴了。 嗯，他的妈妈很难相处吗？ 唉，主要是他的家庭环境导致的吧。季宋其实还有个姐姐，不过嫁出去的比较早，所以呢季宋就成了他们家里的宝。他妈有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家儿子什么都可以。但是什么都可以就意味着季宋身上背负的希望和束缚特别的沉重。而且你别看他们家特别阔气哈，其实季宋真不是那种挥金如土的公子哥，而且他吧还是一个大孝子。别的小孩呢，可能在这种撒泼耍混的年纪，他都是省下时间来温书做题，成绩那真是一路绿灯，就是现在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别人家孩子那种吧。军校毕业以后呢，因为他特别孝顺，听了他爸妈的话就接了他们家的产业。其实他根本不喜欢， 所以这也就是他愿意和你一起出去玩的原因吧。 对，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吧，我不仅仅是爱他，我对他的感情里面其实还有怜惜的成分。但是正是这种感情让他妈不高兴了。 啊，这话怎么讲呢？ 那时候正好是八月份，小区街道的负责人呢正好到他们家去拜访，就说每个社区呢要推荐一个五好青年要上报，他们就觉得季宋条件特别合适，所以就想推荐他。当时要拍一张照片，季宋他妈妈你知道是属于那种对头衔之类的东西吧特别重视，所以就立刻说，儿子你穿上军装啊特别帅啊，然后你赶紧把那军装穿上什么什么什么，就顶着大太阳就让他出去拍照。而且哎呀，真是一拍起来就拍个没完没了的。我当时呢看季宋是汗流浃背那种毫无怨言的样子吧，我其实真的特别心疼他。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阿姨，您看这样穿的话呢，天气特别热哈，可能会特别容易中暑。结果他妈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 恐怕是因为当着外人的面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吧。 其实当时我意识到了我可能是说错话了，所以呢就是为了不让季宋为难，之后大概小半个月我真是玩了命的我讨好他们家的人。我每天帮他妈下厨去洗碗，我看他爸退休之后喜欢弄点什么花鸟鱼虫之类的，我特意上网搜罗了各种早市晚市的时间地点给他爸，我还给他姐特地买的礼物。可是就算我这么努力，我还是偷听到了季宋他妈妈在和他女儿商量，说要给季宋介绍个对象，而且那个对象就是他青梅竹马的那个程瑜。 啊，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加门当户对是吗？ 不只是因为这样，因为程家呢是世代经商， 季宋所在的那个游乐园成家也是大股东，而且更重要的是，季宋的姐夫不久之前也是进了成家的公司，当时副总的位置正空缺着，季宋的妈妈和姐姐当然希望能攀上成家这门亲戚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差点忘了我答应过第二天要带季宋姐姐的儿子去卫生站接种疫苗。然后第二天呢，我在卫生站帮那个孩子写健康状况表的时候，季宋打电话来了，说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饭馆，说是为了弥补我这段时间受到的10000点伤害，要带我解馋。其实我当时心里可甜了，其实我也知道论家庭呢，我和季宋并不般配，但是我真的是舍不得离开他。但是后来呢？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又见到了程瑜，他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当时我也在。季家人对他的热情程度跟对我的态度真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而且程瑜确实太光彩照人了，我确实没法比。我也看出来了，但是季宋看出来了我的尴尬，他就说要带我出门去赏月，就拉着我离开了那个饭局。然后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要和我一起回我的老家。 他真的愿意放弃一切和你走？ 嗯，他的意思是长期在家里待着，他父母绝对不会放弃撮合他和程瑜的，所以只有离得远远的，时间一久呢，他父母也就没辙了。听了他这番话呢，我哭了。我当时认定了我这辈子就是他了，我要跟他过一辈子。但是我们的计划并不顺利，我们刚到机场，他妈妈电话就打来了，季宋没接，但是微信紧接着又跟着发过来了，就是这个微信留住了他。 微信说什么？ 他妈妈说，你爸进医院了，你赶紧回来。当时航班就要起飞了，我看季宋那么矛盾，我就跟他说，你先回去吧，万一叔叔要是真生病了呢，我说我在那边等着你。 你真的没想过直接拉他上飞机吗？ 我一直认为啊，爱的极致是让不舍得离开却又无法不离开的人不回头好好走。所以呢，我就故作轻松地给了他一个拥抱，让他走了。他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我来。但是你应该也猜到了，他没有来。我回家之后呢，除了报平安和平时偶尔几句问候的微信，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不敢给他打电话，我怕他父亲真的有个好歹，我会火上浇油。但是3个月之后，我等来的却是他提出分手的要求。 分手？为什么？ 他说他爸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在他爸临走之前，他想做点让老人宽心的事儿。 所谓宽心的事，是 你也应该明白对吧？当然是和程瑜结婚了，这样呢，不仅他姐夫可以得利，而且他也能为他们家光宗耀祖了。 那你是怎么回复的呢？ 既然已经结果是这样了，那我还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吗？所以我就很轻松地跟他说，我说成年人分分合合是很正常的事儿嘛，虽然你肯定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但是我还是要祝你分手快乐。当然轻松都是装的，我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放下这段感情很不容易吧？ 如果真的用心爱的话，谁放下都不容易对吧？我呢 第二天就把头发剪了，去西藏骑行。那是我们俩曾经最后想定居的地方，不过因为高原病我发了烧，我差点把命丢在那儿。回来以后我听说了一件事，可以说是这件事情让我放下了他，但这也是我不放过自己的开始。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说了什么？ 我们当年短期留学的时候吧，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妹子回国了，她家呢和寄宋是在一个城市，有一天她去看病，在医院里她偶然碰到了寄宋。 难道寄宋得了什么病？ 你以为生活真跟拍电视剧似的吗？其实病的不是寄宋，而是寄宋的侄子。那个孩子得了脑膜炎，而且智商会永远停留在幼儿阶段。之所以会这样，都是我的错。 怎么会呢？ 你还记得刚开始我跟你说我带孩子去打疫苗的事儿吧？当时寄送的姐姐为了一笔重要的订单就把她儿子托付给我了，去卫生站之前还跟我千叮咛万嘱咐。可是当时我在填写孩子健康状况表的时候，正好因为接了寄送的电话，我就忘了勾那个过往疾病了，结果导致孩子并发了后遗症 啊。 我能想象作为父母寄送姐姐和姐夫有多愤怒多绝望。听说他们要找我算账，是寄送拦住了他们，他替我承担了所有的错误。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和成瑜的婚姻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补偿。寄送知道当他决定替我承担罪过的时候，就是和我永别的时候。 你没有再去找他吗？ 知道这一切以后，我怎么还能有脸再回去找他呢？说到底，我就是个罪人呢。这次出国，与其说是散心，不如说是逃避吧。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我现在能喝酒了吗？ 非常感谢你的讲述，稍等片刻。这是你的鸡尾酒 啊，好美的蓝色呀，真的好美。这是什么酒啊？ 它叫欧迪拉，是由白朗姆酒、蓝柑橘酒、榛子利口酒和柠檬汁调和而成的。 真的好像天空的蓝色呀。 没错，我认为这种纯净天空般的蓝色是可以激发旅行的欲望的。蓝色的天空可以无限高远，只要没有迷雾遮挡眼睛。 迷雾？ 我希望你不要把这次旅行当作逃避，更不要认为自己罪不可恕。寄送之所以愿意承担起那些责任，不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再看到如此澄净的天空吗？ 可是 另外，这杯酒的中文名字也是我为你调制它的原因。 它的中文名字？ 他的中文名叫超越。原谅自己，超越自己，带着被他人守护的温暖去好好生活。其实你并不孤独，毕竟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不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吗？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翩若惊鸿的影》，作者林小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左小群、陈光。明天晚上9点，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故事广播《